小花猫，小花猫爱画画，先画一朵腊梅花，又画一个小喇叭，带着腊梅花，吹着小喇叭，回家去见妈妈，妈妈见了笑哈哈。